松、最自然的人。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，爱的描写包容才算爱的完整。

十年前的人，像努力留住永远的真，对未来

在我身旁， 是谁在窗台？

像雪般轻盈盈， 城西楼外楼边的铜墙铁马，人面和桃花相映如彩霞，十七八丈八尺玉碗九重花，古老的篱笆疆域的远大，谁曾留意山脚的太行人家，千年的挣扎沧桑的变化，逐鹿中原传说往来天山下， 而我怎能不知他，我又不能不知他，在仙人睫毛我们自在闯天涯，酸奶冰作几种文人一醉风雅，才喝的悲哀吻着冰雪不举的梅花， 烟山下 是谁祸福起身掌几人下，一滴水河畔造物是此处繁华， 烟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闯关一发， 从爷爷那天选了受伤的神话，和寂静变成地动乾坤的国家，连远古的黄河流淌一尘不染，时间好像早就被这岁月蒸发，是成长战旗代替了竹木篱笆，是歌舞升平变成了金戈铁马，年代烽烟四起诸侯齐奔天下，看谁大浪淘沙乱世再来争霸， 仙人睫毛我们自在闯天涯，酸奶冰的几种文人一醉风雅，在河的北岸吻着冰雪不举的梅花， 烟山下 是谁祸福起身掌几人下，一滴水河畔造物是此处繁华， 烟山下 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闯关一发， 五千年以后永从雁门关出发，沿着长城去寻找美丽的神话，是当年人看尽中原满是风沙，一饮剑指在先当年壮丽图画，舟山古道和燕赵就是我的家，飞檐走壁发现香都是一足下，风景带山清风伴雪前进是马，才看清原来这故事要的神话，想下 是谁祸福起身掌几人下，水河畔造物是此处繁华，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闯关一发，是谁祸福起身掌几人下，一滴水河畔造物是此处繁华，慷慨悲歌唱尽浓的文化，不在乎英雄是否闯关一发， 怀中的琵琶四处的喧哗，城西楼外楼边的铜墙铁马，千年的挣扎沧桑的变化，逐鹿中原穿梭往来天山下， 朝雨暮雨，忽记旧思偏牵愁，白发时生归何处，归无言处，露水煎茶花酿酒，人间何年，醉卧的山林那君莫笑，我爱的天那溪水啊慢慢走，如可知桥流水流，放低这半生几次执着，我爱的世界无常，风吹过云动还是心动，与便是都 生机